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五回。却说这林轩乃是大理寺卿林大人家的独子，遗传了他爹冷面无私的性格，常年端一张黑脸，出口必是冷言冷语。兼之喜穿玄色衣衫，远远望去好像一尊阎罗王。谢之芳这样顽劣不堪的性情，油嘴滑舌，风流跳脱，偏偏长着副堪比女儿家的精致相貌，笑时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，甚是讨喜。与林轩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极端，可是这两位见了面却如同亲兄弟一般亲密无间。 听说你病了，我吓得跟什么似的，从我外祖家一路赶回来，下船连家都没顾上回，便赶着来见你最后一面。可你这不活得好好的吗？怎么又装病？ 林轩嘴角勾起讥诮的弧度，眼里却闪着细碎的光。谢志芳晃了晃扇子，嬉皮笑脸道， 瞧你，明明是在关心我，说话怎么这么难听？我是真的病了，不过如今已经大好，不碍事。 他毫不客气地打开林轩带来的食盒，欢呼一声，捻起一块双诺玫瑰糕塞入口中，毫无形象地大嚼特嚼，赞道： 嗯，好吃。 吃吃吃，胖不死你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你照过镜子吗？你比两个月前胖了整整一圈，你知道吗？ 谢之芳不服气地站直了身子。 你没发现我还长高了吗？你等着，最迟到腊月我一定超过你。 林轩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，看了看门外值守的小厮，放低音量说起了正事。 哼，哎，我这次去外祖家探亲，经过辽东，你猜猜我碰到谁了？ 谢之芳心里咯噔一声，脸上却仍旧是没心没肺的笑模样。 难不成是宁王殿下？ 你怎么知道啊？ 到底是年纪小还不会遮掩情绪，林轩的脸色十分惊讶。他怎么会不知道？谢之芳苦笑着，嘴里的糕点也仿佛失去了香甜的味道，变得索然无味了。投靠三皇子宁王，是他和林轩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，一个通向登天大道，一个通向幽暗冥府。那一年他不堪忍受父亲的不公正对待和董姨娘的面田辛苦，负气出走，直奔宁王所辖的辽东大营。林轩也怀着建功立业的大抱负，悄悄离家与他同行。所有的少年意气经过一场真刀真枪的血雨交袭，立时散了个干净。第一次杀人的时候，他整个脑子都是懵的，一剑灌入那个蛮夷人的胸膛，温热的血喷了他一脸，可那人还没有断气，张大嘴巴露出雪亮的牙，扑过来咬他的脖子，打算拖他一起下地狱。林轩惨白着脸从背后帮他补了一刀，两个少年像抱在一起取暖的幼崽，哆嗦着煎熬着互相打气，撑过了大大小小十余场战役。可是谢之芳永远记得，在隆安五年的腊月三十，普通百姓兴高采烈辞旧迎新的那一晚，林轩死在了他怀里，敌军突袭，箭矢穿胸。谢之芳此时在想，冥冥之中是否一切皆有定数，不然为何林轩的死法和他一模一样？宏图霸业转头空，重活一世，谢之芳俱已看破。林轩正在兴致勃勃地和他讲述宁王是如何的具有天家气度，又是如何爱民如此云云。谢之芳笑了笑并不答话。 明堂，你不是一直说很敬仰宁王殿下，想要投奔于他吗？我觉得…… 林轩正打算撺掇他和自己一起离家出走，忽听谢之芳淡淡说了一句： 不，我改主意了。 什么？ 我说我改主意了。 谢志芳打了个哈欠，从怀里掏出自姐姐那里顺过来的丝帕，仔细擦干净沾满了点心碎屑的手指。 啊，我不想争那劳什子功名利禄了，我们家虽不算豪富，产业也算殷实，背靠大树混吃等死不是挺好的吗？ 林轩的冷脸上罕见地出现了呆呆的神情。谢志芳看了想笑，却又忍住了，正经道： 阿轩，你若想选择从军报国这条路，我不拦你，但我还是想劝你一句，战场上刀剑无眼，你们家三代单传，最好还是不要以身犯险。 你怎么突然想通了？ 没想到林轩竟然松了口气。 你以为我都想去吗？还不是怕你自己跑出去闯祸，没人给你收拾烂摊子。 他走到谢之芳跟前，拍了拍他肩膀，一脸欣慰。 你不去最好，咱俩就留在长安，寻欢作乐，仗势欺人，再快活也没有的了。 谢之芳眨了眨眼睛，原来林轩竟是不想去从军的吗？前世他陪着自己远赴边关，出生入死，直至将命都搭在里头，原来只是为了全这一场兄弟之情吗？谢志芳心头酸涩，竟然讷讷无言。两人又闲话了几句，约定好下次出游的时间方才告别。谢志芳拿着林轩带过来的画本子，兴冲冲地跑到姐姐面前献宝。就算再怎么循规蹈矩，谢志珍骨子里也不过是个刚满14岁的少女，看见鬼神志异一类的书籍，由不得不生出几分喜欢。姐弟俩头挨着头凑在一起，读了半日的书，谢之芳不时扮作鬼怪吼叫说话，学得惟妙惟肖，逗得谢之珍乐不可支。待到用过晚膳，暮色渐深，谢之芳窥见左右无人，拉着姐姐的衣袖提了个建议： 姐姐，父亲书房里私藏了不少画本，皆是珍品孤品，这会儿爹爹应该已经歇下了，不如我们…… 说着他挑了挑眉，表情古灵精怪。谢之珍也有些异动，又颇为犹豫。 父亲平日里不许别人进他书房，说是被他发现了，只怕不太好。 姐姐放心，我平日里经常偷跑去看书，从来没有被发现过。 谢之芳拍着胸脯保证。 就算父亲真的临时去了书房，里面又有架子又有柜子，想找个藏身之处又有何难？ 在他的一力劝说之下，谢之真毫无立场地妥协了，换了身轻便的衣裙，避开众多耳目，蹑手蹑脚地和谢之芳一道溜进了书房。两人绕过宽大的书案，走到尽头一个架子处翻找，谢之芳手中揣着一颗小小的夜明珠，全作照明之用。在翻到某个制作精美的画册时，他的手忽然一抖。 阿唐，怎么了？ 啊，没什么。 谢之芳面不改色地将画册卷了卷，塞进衣袖里的暗袋中。 看见了一本我找了很久的琴谱。 嘴上平淡地说着，心里早就惊涛骇浪。 没想到啊，没想到，父亲那么道貌岸然的一个人，竟然私藏这等图画，还是画工精美到了纤毫毕现的精品。哼，果然是人不可貌相。 谢之芳一边鄙夷着，一边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。这样的好东西，改天一定要拿给林轩看看，让那个臭小子好好开开眼界。正寻思着，忽听见门外有人说话，谢之芳十分警醒，利落地将夜明珠藏进衣襟里。第一次做坏事，谢之真颇有些紧张，下意识地贴近了弟弟，低声道： 阿唐。 嘘。 谢之芳带着他往书架底下的柜子里面钻，好在他们两人身量尚小，倒也勉强塞得进去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